南朝鲜各界对朝鲜劳动的关爱好歹纷纷表示惊叹。南朝鲜的未来问题研究所社主任等各阶层人民说，北方是神秘的迷人之境，儿童都世上无所羡慕的成长，他们出生后就根本不知道悲哀，幸福成长，国家宝贵的一切都为儿童服务，儿童被推崇为国家之王。联合通讯社等各家媒体纷纷报道朝鲜劳动党深切关爱人民和后代的事实，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全面继承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的崇高后代观。他强调，让所有孕儿都不为没有父母而感到悲哀，无所羡慕的茁壮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和革命的骨干，这是党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并下达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命令，在人民军组建一个向全国各地育儿院、爱育院和初等、中等学院专门保障海鱼的水产事业所。南朝鲜人民吐露自己的心情说，金正恩元帅给全国儿童当亲生父亲，并创造灿烂的未来，由于有他在，我们同胞将在同乐的江头上高唱幸福之歌。